广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旅游方面。暑运期间，不少家庭都选择带孩子外出旅游，家长与孩子走散的事件时有发生。铁路警方统计，一个月以来，警方已帮助家长找回走散儿童8名。铁警提示，当前正值暑运高峰，带小孩出行的游客很多，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儿童，车站人多，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行动。再来关注出境游，虽然一个多月过去了，普吉岛帆船事件的负面影响仍然在继续。据报道，目前北京出发去往普吉岛的团队游，即使价格减半，仍然是爆不满，甚至部分普吉岛的航线因为客座率降低而减少航班。泰国旅游警察总局副局长苏拉切日前表示，泰国政府日前联合约多个部门出台普吉游船调查检验标准。普吉全部400多艘游船中，有约100艘因不能完全符合标准而被要求暂停出海。7月5号发生的普吉游船倾覆事故，造成47名中国游客遇难。为重拾游客对于泰国旅游安全的信心，泰国多个部门联合制定了18条游船检验标准，其中不乏排水泵、船长文凭等细节性规定。近日，在门头沟区斋堂镇陵水村举办了第18届陵水举人村秋周文化节。来听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早晨9点刚过，在距陵水村还有 1.5 公里的地方，车辆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四面八方的游客汇集到这里，参加陵水举人村秋周文化节活动。走进村文化广场，4口大铁锅内熬制的粥香气扑鼻。村民还在自家门前准备了近百口铁锅用来熬粥，供游客免费品尝。粥的原料包括大豆、红枣、江米、核桃仁、杏仁、黄米等10几种。今年的秋周文化节活动，游客还能近距离欣赏村民自编自导、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了解斋堂的民俗文化。对乡贤美德也是一种传承。门头沟区斋堂镇的陵水村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山村，村民崇尚读书，村里先后出了22名举人、2位进士，陵水村也被称为举人村。康熙年间，斋堂2次发生天灾，举人刘茂恒和父亲刘应全捐出粮食，在村里支起几口大锅熬粥，让灾民充饥。为了纪念，更是为了表达对刘举人的敬仰，陵水人于是将立秋这一天改为秋周节。 接下来再来关注文化演出。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将于本月15号到19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将于9月6号、7号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大学演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开场啊！这个音乐的声音，它的节奏，它的旋律，可能让大家都想到动感的赛场。 嗯， 那今天在四点有戏，我们这个时间点当中，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昨天可能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在晒自己的奥运记忆。 哎，是啊，这个。真是特别的时间点哈、距离2008年的北京奥运正好是10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也已经正式进入叫它叫北京周期， 北京周期 啊，有这个说法， 正式进入北京周期了。 哎、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十周年奥运的十周年，也可以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也是我们第一个啊全国的全民健身日。那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应该是第11个全民健身日，在昨天刚刚过去。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在这样一个运动的时间当中，我们今天迎来的将会是一个盛世的开幕啊！这是来自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昨天呢已经拉开了大幕。如果说各位在关心北京的电影，关心北京的体育事业，很多的这个粉丝人群当中在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话，每年的这个时候啊，可能大家都会要关注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的一些体育电影在北京和大家见面。 哎，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电影周也是8月8号到13号这个一周的时间哈、在咱们北京举行啊，围绕这个冬奥梦体育情为主题啊，也是对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筹办工作的一个配合吧。同时我们也有此机会能够看到平常可能我们都不会去关注的体育电影啊。 没错， 难得的机会。 关于体育电影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感谢赵亮，他曾经给我很多的提示和推荐啊。因为体育电影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呢，有的是十分的热衷和痴迷，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找体育电影并不是很好找。 对， 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会迎来嘉宾们他们的这个非常重量级的推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三位嘉宾将会和大家见面，来依次介绍一下。来自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奥运官方电影研究学者贺信辉女士。贺教授您好。 哎，您好。 欢迎贺教授来到今天的四点有戏。那坐在他身边的，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北京奥促会大型活动部项目主管，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活动策划人张帅，欢迎张帅。 大家好。 来，坐在我们的女士身边的还有一位来自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贺文进，贺总您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个三位啊，没戴耳机听不到哈、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感觉到你们像运动员一样啊， 来，我们感受一下。 们就是在这样的音乐声当中登场的啊。 不瞒三位说啊，其实我们很少用到这样的音乐，因为对于一个可能现在我们商业片应该很火爆的这么一个电影的时代， 嗯， 可能更多的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大片当中的音乐， 对， 可能我们更多的听到是来自大片当中的对白， 嗯， 那些打斗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真实要在赛场上拼搏一下，来看一看这些体育电影了。 嗯， 刚才介绍了三位的身份，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是重量级的嘉宾出现在今天的四点有戏。当然，他们的到来呢，也伴随着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包括要跟大家互动分享的一些福利。 对， 今天的微信平台依然会和昨天一样那么热闹吗？昨天我们说了左手和右手的问题， 嗯， 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赛场上会获得什么。 今天我们也打打太极吧，是吧？这太极也是重要的体育的这个项目，是吧？ 你说的对啊，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曾经看到过太极的表演。 对啊，因为我们节目呼号是不打太极啊，快乐出击。 那这样吧，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的互动的这个内容呢，也很有意思。今天四点有戏，我们想问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最想看到哪一个项目被拍成体育电影？ 嗯， 其实体育电影已经涵盖了很多项目了。如果你看到过很精彩的电影，你也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你记忆当中最好的一部。那么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你最想看到哪一个项目被拍成体育电影？刚才介绍过的三位嘉宾，我们这样吧，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来自北京奥促会的大型活动部项目主管、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的活动策划人张帅，跟我们来简单介绍几句，咱们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事？它是以涵盖什么样的内容？它将会给我们的市民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好吗？ 好的， 嗯， 实际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呢，今年已经是第14年了。这个活动创办于2005年，是08年奥运周期的一项奥运文化遗产。每年呢，电影周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两项。第一，要把我们中国最好看的体育电影选出来，拿到米兰国际体育电影节上去，跟来自全世界的体育电影去一起去竞争这个金花环奖。 嗯， 哦， 这是一项任务。另外一项任务就是我们想把世界上最好看的体育电影拿到中国来，让中国的观众能够感受一下其他国家人在拍什么样的体育电影。 嗯， 实际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两件事。今年的电影周呢，会跟往年有一点区别呢，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是一个奥运十年的一个纪念日，所以呢，国际奥委会专门批准了我们引进一批奥运官方电影，这个是以往跟以往电影周活动最大的一个不同。 嗯嗯。 这批奥运官方电影呢，一会儿贺老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奥运官方电影是什么，怎么回事。 嗯。 我们这次拿到的这个官方电影呢，是应该说在我的印象中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在中国跟中国的观众见面。 哦。 它不仅是记录了这些奥运会的珍贵的镜头，而且它是经过国际奥委会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修复项目， 嗯， 它把这些经典的电影呢都进行了一个数字化的修复，所以我们今年在电影院看到的都是修复版本的这些官方电影，这些珍贵的影像。 嗯， 所以今年电影周活动我们最大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再加上这个贺总的这个手艺联的这样一个支持，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电影以这样一个公益展映的方式跟北京的市民见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主要做的工作。 好的，谢谢张帅。刚才你提到的两位姓贺的老师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做哈。确实是刚才提到说亮点的时候，说到了一个关于奥运官方电影，我们也来听一听来自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奥运官方电影研究学者贺庆辉女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奥运官方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这次我们在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上，我们又能看到哪些这样的电影好吗？ 嗯，好的。那么奥运官方电影呢，它的原名叫 Olympic Official Film。 嗯， 那 official 这个概念呢，我们译成的是官方的概念。那实际上呢，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它的官方的概念和我们国内所说的官方的概念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嗯，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奥委会呢，它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 嗯， 所以呢，它的官方的概念更多是一个授权的概念。 嗯，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买的那个奥运小徽章，它是一个特许授权的概念。 Oh. 那国际奥委会呢，因为它非常的重视奥林匹克的文化的传承。 嗯， 所以在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时候，那就诞生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部奥运官方电影。 哦，那么早就已经有了。 对， 也就是说是已经拍好的电影，那么它给你来一个授权， 就是把你命名为，不是，就是把你拥有这样一个权利和身份，就是作为我的奥运官方电影，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呢，在最初的时候，那奥运会呢，它更多的是一个静态的记录，然后慢慢随着电影的诞生，也要开始以一个电影的方式来进行记录。但是奥运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场馆里面不能有太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就必须拿到一个offer 哈，它的一个允许。那有这样的一个允许呢，就只有一些大家要去竞争，然后来看谁可以进来哈。那国际奥委会呢，对于奥运官方电影的定位一直是非盈利性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靠这个赚钱。那早期的时候的话呢，可能还会收一点点费用，但是到了后面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协议，那么它是委托奥组委，就组织这种奥运会的奥组委，让他们在委托下面的机构来拍。那么国际奥委会呢不提供费用，但是他也不收取费用所以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叫城市合同的形式，每一届的冬奥会和夏奥会都必须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这样的影像我觉得也是太珍贵了哈，就我们在商业院线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啊。 对， 你想买都买不到啊，人家不卖是吧？ 所以我们一会儿呢会说到我们有这样一次机会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电影。 对对对。 那贺教授刚才说到这些奥运官方电影的拍摄的一个许可，其实我想可能当初有很多人，包括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想用自己的影像来记录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想出自己的奥运的电影，但是这个官方电影一定是不同于其他的，一定是权威性的。 对，因为每一届奥运会只有一部官方电影， 是 只有一部，而且这部官方电影呢是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的。那官方电影呢在不同的时代呢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在早期的时候没有影像，大家都认为能够看到电影影像就很不错了。 对， 那这是早期官方电影的它的一个艺术风格，是说我只要拍到就 OK。但是在后来电视的进入之后，官方电影就开始转变他的角色是我让你看到电视上所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的艺术更加的多元化。那么到了今天是一个影像泛滥的时代哈，你就会发现，就像我昨天发现我找一张照片都找不着，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的照片在微信里面都被删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像记忆太多以至于我们没有记忆的时代，所以 不停地清理我们自己的缓存 对对 对, 对，所以呢恰恰是奥运官方电影，因为它是唯一的，而且每一届奥运会的16天，它要压缩到一个半小时。 啊，真是啊！ 对，这一个半小时，而且都是精品，都是用电影的这样的一种品质来进行拍摄，所以在今天来说，它就会越发的珍贵。 刚才贺教授说了这些奥运官方电影的概念和定义，那么有没有您印象很深刻的，或者大家可能会知道但是还没有看到过的一些奥运电影的作品呢？有没有这样的推荐给我们？ 我特别推荐最新的一部里约奥运会的官方电影叫休战日啊，这也是这一次我们有幸从国际奥委会文化遗产处拿到的最新的奥运官方电影哈。那么这部电影呢和以前的电影有很大的区别，那我认为呢它加入了更多社会性的因素，那么从普通人的眼中来看一个大型的体育赛事会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会给每一个普通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是他的镜头不仅仅是在赛场上啊。 对，是奥运之城整个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变化。那刚才贺教授还提到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感兴趣，您刚才说到里约的这部奥运官方电影的名字叫 休战日 Days of Truth。 Days of Truth 这个因为 Days of Truth 是本身是 Truth 是奥运会的一个最根本的理念，就是古代奥运会大家办奥运会的真正目的就是我们在奥运会阶段达成一个协议，大家都和平，这段时间不打仗，我们都脱光了衣服在赛场里跑步，比谁跑得快，比谁投得远，比谁跳得高，这个是奥林匹克的一个最根本的意义。 对， 所以我觉得里约奥运会的这个官方电影用这样一个名字也非常有一个回归的意味。 对， 另外里约奥运会大家可能也知道它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国际奥委会对最推崇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难民代表队。这个难民代表队它真正体现的就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向往，希望，实际上它真正的本意是希望不要有难民代表队，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难民。 所以这个名字我们觉得刚才很特别，但是它非常之有意义。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非常好奇的要问一个问题了，我们在哪里才能看到这些奥运电影？这样我们先进30秒的广告，马上回来。四点有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问问您最想看到哪一个项目被拍成体育电影？ 喂， 不白回答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今天还是有我们的福利分享在平台上。 啊， 刚才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会分享到一个福利，就是在这一次北京国际电影周期间，我们将会获得一个观影的权利。 嗯， 是吧？ 没错，有这样的机会。 好，我们30秒之后， 哎， 马上回来。 嗯， 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上半时段呢，我们跟三位嘉宾正在分享来自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这次的奥运官方电影它的展映的一个消息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些奥运官方电影很吸引人啊，光从名字，从我们听到的内容，听到的推荐，专家说的非常精彩。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奥运官方电影？ 对， 这样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贺文进贺总。贺总，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电影？ 嗯，首先呢，就是非常荣幸啊，新影联参加到这次活动里面来。 嗯 啊，刚才呢也听我旁边的贺老师啊，还有张老师介绍了一下这个意义，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重大。 对， 因为确实难得啊。首先呢，看到这样的电影，就是它的意义不一样。 嗯， 因为以往呢可能都是内部看， 嗯， 啊，尤其是官方授权。 您说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名词，内部观影。 对，它不是在商业的影院里。那这次是能够看一下看六部， 嗯， 啊，不同，对吧？不同国家的奥运会举办的奥运会的一个集中放映，那是非常难得的。 是的， 而且呢，能够在中国，在北京的几所。这个几家商业影院， 很重要的影院 啊，这是就更不容易， 是 啊，而且呢，场次其实还有限制的，它不是说是这个像商业影片一样， 对 啊，它是有应该说一部影片可能只能演三场， 对， 嗯， 它这个周期会很短，所以机会更难得了， 对 啊， 对， 那我知道贺总呢，这回还是以。怎么讲呢，是以一个很优雅的姿势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首艺联，对不对？ 对，首艺联的全称呢是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 哦， 我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四月份在北京电影节期间正式挂牌成立的。 嗯 啊，它呢它的这个成立的其实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商业影院啊，能够让北京的文化市场、电影市场更丰富，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影片，不光是商业大片、商业影、国产也好、进口也好，还有一些特殊的文艺影片，不同类型的，包括这次我们非常荣幸参与进来的奥运授权影片、体育影片等等，以后还会有更丰富的，包括影展、文化交流。 嗯， 啊，所以这次呢，就是我觉得这意义就是在于一个丰富了市场，让北京的市民能够看到，是吧？那么优秀的体育题材的这个经典影片， 还有稀缺的哈， 对，真的是 过了这一村真没这店了。 刚才我们贺总说的很好，这个我们说文体不分家嘛，所以艺术电影联盟和这一次的我们的体育电影周的结合，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最佳的一个结合点。那我们刚才如果具体要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会在新影联旗下的这些影院，会在首艺联的这些影厅当中看到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是从应该说昨天的活动开幕到今天是9号，已经开始了，就这个展映的活动，那会一直持续一周的时间，到13号。 嗯， 啊，这样呢，我们的六部影片会在北京，我们会选择了一些就是有在社区的，有在商业区的，有在学区的，甚至还有郊区的，甚至还有一家露天影院、汽车影院， 哦，啊，

今天咱们是在这个体育的大背景之下哈、啊，昨天是咱们的北京奥运的十周年，然后呢也是咱们的全民健身日。 嗯， 今天我们迎来的是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的三位嘉宾，在跟我们一起分享来自更多体育电影的好消息。 没错，咱们再次欢迎一下几位吧、 嗯、 啊，有刚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嗯、欢迎一下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奥运官方电影研究学者贺幸辉，欢迎。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北京奥促会大型活动部的项目主管、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活动策划人张帅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嗯，还有咱们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贺文进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 欢迎三位。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还在继续当中，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进去看一看，我们的话题呢是您最想看到哪一个项目被拍成体育电影，有更多的福利分享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关注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一次啊，咱们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叫做奥运官方电影。刚才也听到新影联的贺总在跟大家介绍说，咱们的首艺联这次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 嗯，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奥运官方的电影。这些电影都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这样吧，我怕这个时间说的特别长啊，咱们节目时间不够啊。这个贺总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哪些时间点？ 简单说， 对， 简单说非常方便。比如说我们在长安街的，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个刚开业的东森影院， 嗯，哦、 啊，比如说我们在王府井，我们可以在这个百老汇， 嗯， 比如我们在三里屯附近，可以在这个三里屯美嘉影院， 嗯， 啊，比如我们南城还可以到广安门， 嗯， 我们在朝阳区的还可以到汽车电影院，风花园汽车电影院， 啊、哈哈， 也就是说各个区域基本上都覆盖了， 嗯 嗯，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咱们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呢，官方的这个网站上也会有更多的消息啊，可以来看一看。 嗯、 其实。都不用，我觉得这两天我看到的新闻啊，这个标题大家都可以看到活动内容， 对， 好多的安排，这个时间表非常详细，大家关注一下。 嗯， 那说到了看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时间，看到的是哪些电影？咱们回头还要问问贺教授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奥运官方电影的时候，好多名字啊，刚才我跟赵亮这个仔细的看了看，不是很懂， 哎， 也不知道到底他是哪一届奥运会在说些什么。 对对对，确实是啊，所以这个如果不介绍一下，一头雾水，也不好做选择，是吧？ 哎、或者说做更多的准备， 对对 吧？ 啊、嗯， 那贺教授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心目当中这次推荐的一些重点，或者说咱们近期，比如咱们北京奥运啊，在十年前的2008北京奥运，咱们也有官方电影，咱们的这个后来看到伦敦奥运会也有它的官方电影。这几次的这个近期的一些官方电影都有什么样一些特点，您将会做什么样的推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嗯、 好吗？ 嗯，好的。 嗯， 那我首先呢来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电影院来看关于奥运题材的这个官方电影。 哦，这是个根本问题。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这个研究，我们家孩子呢就跟着我一起看了一些啊这个片子，他就会突然就觉得这个非常的跟他看到的电视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电影的不一样究竟在于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我觉得在于它的艺术想象力的不一样。我们认为奥运会其实就是电视转播的奥运会，但实际上奥运会它不是电视转播的奥运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可能遗漏的一些人物故事、一些细节。那么谁最先发现奥运会是有人物故事的呢？这个人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呢是美国的一个电影导演，他呢从50-6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拍体育电影，基本上他把他的人生和赛场是融为一体的。他的一辈子没有孩子，那么在他的人生走向晚年的时候，他说电影就是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体育电影能够永生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啊导演， 特别热爱他自己的体育电影的事业。 对，非常的热爱。然后我是觉得他是超级粉丝，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哈。 嗯、 那他拍了20年的这个奥运官方电影，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一直到温哥华冬奥会哈，整个一个时间跨度。为什么他会拍这么多的奥运官方电影呢？实际上是和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有一些关系。 哦。 那个时候的话电视风头正劲，那电影呢就没人理会了，那这样一个超级粉丝呢就把这个事儿担当下来了哈。所以他用他自己特别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记录奥运会的整个的发展，这20年的发展。所以呢除了 奥运会的电视直播之外，给世界留下了另外的一份奥运遗产。 嗯， 那么这是格林斯潘。那么在格林斯潘之后呢，在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官方电影的拍摄开始回到了举办国，回到了北京。那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永恒之火》。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永恒之火》。 对对，在《永恒之火》的导演呢是顾军导演。顾军导演在拍摄《永恒之火》之前，花了7年的时间做了一部记录北京奥运会整个筹办过程的纪录片，叫做《筑梦2008》。 筑梦2008， 相信这个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听说过这部片子。那么顾导呢说，他怎样来记录奥运会？他实际上把北京奥运会并不看成一个体育赛事，而看成一个影响中国的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社会事件。 对， 所以他用他的镜头持续10年的来跟踪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所以这两部片子叠加在一块呢，国际奥委会也非常的满意。他们说中国人做了一个新的创举，就是用社会学的方式来记录一个赛事对于整个一个城市的变迁。 那您说到这里，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听来自这部官方的奥运电影《永恒之火》的预告片的声音，好不好？其实当中大量都是音乐，大量的节奏，但是呢，我们可以来想见一下当年您身在奥运期间，您所感受到的中国的沸腾的场面。我在剪辑这一段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印象当中很熟悉的画面，包括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画面，包括在奥运会筹备期间大街小巷中国大地上一片热气腾腾的画面。所以很多很多影像其实咱们在电视当中是捕捉不到的，是遗漏掉的。所以您刚才提到，贺教授提到的这个奥运的官方电影，它记录下来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从很多的侧面把奥运整个立体的呈现出来了。 对，而且呢，在《永恒之火》这部奥运官方电影里面呢，其实还体现了中国人的一个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因为在格林斯潘的电影之中呢，他更多的还是欧美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运动员的标准，但是呢，《永恒之火》是包含了五大洲不同肤色、不同人种，那么他们共同来北京来参加这一次的聚会，所以呢，我认为呢，其实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在整个官方电影的历史上实际上是有突破的。那么展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哈。那么也是因为拍了这部奥运官方电影之后，整个奥运会的官方电影就开始由举办国再来拍摄，这就有了之后的伦敦奥运会官方电影。那么伦敦奥运会官方电影非常有意思的是，它和这一届奥运会的整个的办赛理念结合在一起，叫做激励一代人。所以呢，它的名称叫做第一次。那它所拍摄的运动员不一定是金牌的获得者，但是一定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参赛者。 它的落脚点在这里。 对对，它要看这一群人，那么他们在奥运的赛场上他们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奥运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部影片呢也非常的经典。而且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呢，同时也是制作这个伦敦奥运会这个申奥片的这样的一个导演。 是他本人。 对对，他其实也做了未来的很多大型体育赛事的这个申奥片都是他来做的。 这个很有意思。 对，他的影像风格很独特。那我觉得他是把奥运官方电影呢从人物故事开始转变到人物内心。他会采访一个一个的运动员，那么人生的第一次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个赛事。那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要去激励青年一代。所以是说，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这个父母呢，我觉得可以以家庭为单位一起去影院来观看。其实体育电影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其实特别适合家庭观看。 真的是。 咱们这个互动问题哈，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鞭策中国足球的就不说了哈。小齐说呢，近几年的体育电影里 他觉得2013年的赛车题材电影《极速风流》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作品，由真人真事改编，其中一位德国车手尼基劳达被德国演员丹尼尔布鲁赫演绎的十分到位，而且是一部很 man 的电影， 极速风流，其实国产电影方面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除了奥运官方电影之外呢，在体育题材方面也有很多的突破，比如说可能大家都能够回忆起来，在没记错是15年啊，当时还没有红海行动，也没有湄公河行动之前，林超贤导演先给我们展示了自行车题材的赛车题材的这个破风，这确确实实是让很多人大开眼界，而且觉得我们的这样的题材的电影能够拍出这么精彩，这在很多很多人的原来对咱们的体育题材电影或者其他的类型的电影这个那个印象当中有了更多突破。这样吧，我刚才说到这个体育电影呢，就让大家多分享一点啊。我们先来听一个这样的故事，如果你也曾经是一个老的体育电影迷，如果你也曾经走过那样一段岁月，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对比非常有意思，这其实在当中也是一个关于自行车赛车的画面的呈现，但是它的画面已经非常之久远，如果按今天我们的年代来计算的话，应该是在50多年以前，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我不知道如果不给提示的话，在座的嘉宾包括赵亮啊，是否能听出来这部电影的年代感。 能听出来啊，这个我小时候运动会就是这个玩意儿， 这个场面非常熟悉了， 当然我永远是在看台上念稿的。 这应该是在1962年的电影，叫做大老李和小李，我想电影的从业者们应该非常记忆深刻这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综合的体育题材，当中有这个选体协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选体协的领导啊等等等等一些这样的场景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关于自行车，在那个电影结束的部分是一个自行车比赛，后来问谁得奖了呀，因为加油的时候一直在说妈妈加油妈妈加油，于是一个观众就给另一个观众说是妈妈得奖了，这就是其中一个小段落啊。但是自行车比赛这件事情，其实在今天看来，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名字破风应该是一个全新的展现，而且它有了更多电影技术的支持，有了林超贤导演这样一位动作片导演在当中，他画面的这样的一些改善，我觉得这个自行车电影被拍的就如同是他后来的一系列行动电影， 对， 那样的动作场景，我们来听一听破风的预告片。 这一仗呢，就是我们身上21车队的第一步。 我们要占上风，就要在第9圈提早出位。 清明，你有没有信心？早就满出来了。你是我的破风手。 可以说40多年，包括我们说到的上一部这个大老李和小李，应该过去了可能有50-60年的这样的时间，中国电影的技术包括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给了咱们的体育题材更多的契机，更多的机会。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电影周，国际体育电影周啊，咱们从昨天开幕一直要到13号为止，这期间呢有更多的一些体育电影将会在北京和中国人见面。那刚才我们的几位嘉宾介绍到的奥运官方电影是其中的核心部分。 对，我觉得还再让张帅老师给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动安排吧。好吧， 这个张帅老师，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奥运官方电影之外，今天最后一点时间了，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的电影安排还有哪一些可以跟咱们的视频来介绍一下的？ 尤其是在咱们新影联院线可以看到的，是吧？这个 新影联现在是核心是这个奥运官方电影， 新影联 是吧？ 主要就是这个这6部奥运官方电影。其他的一些活动呢，刚才我说过，就是我们有一些评选活动。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把中国今年拍出来的最好的体育作品选出来。选出来以后呢，我们要送到米兰去参加一个国际的评选。 对，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这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体育电影的一个